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My Radio, My Radio 2013。宋景辉、李伟贤、钱建荣， 诶，好啦，我哋咧又翻翻嚟第二节啦，吓，咁啊，头先讲完咗即系一啲观察之后，咧，咁我哋今日讲翻 主题， 系啦，我哋讲个《水浒传》四大名著之一，因为今次咧，我哋就会从一个角度去睇下。在即系中国的一些小说，一些很出名的小说入边，其实不止呢四本嘅。 嗯， 点解会攞咗呢四本出嚟呢？ 系咯， 吓咁我哋见到的就是《水浒传》《三国演义》，其实呢些咧都是讲即系英雄吓，讲咧一个咧系对于政权不满的英雄， 系一班汉子， 一班汉子走出嚟吓，去咧系即系反对当时的政权。从政治层面可以咁睇啦，《三国演义》就系、是当时即系群雄割据，三个人物大家建立政权，佢咧系吸引不同嘅人才，希望咧系统一江山，都 系 好政治化。但如果我哋睇翻咧，喺呢一啲书出现嘅嗰个背景咧，其实咧系喺元朝。同埋明朝呢段時間咧，係由羅貫中啊、司來庵啊呢班人咧去寫嘅。係點解去到嗰陣時候 特別興盛？ 係啦，因為嚴格嚟講咧，其實嗰陣時嘅小説，即係咧今天我哋所講嘅名著小説，就係、是、當時一啲說書啦，或者咧係做戲嘅啲劇本嚟。即系变咗系反映出当时嘅一啲人嘅心态啊，同埋一啲生活嘅一啲嘅片段啊，嗰啲咁样。嗱，好似我哋今天讲嘅介绍嘅《水浒传》入边嘅司来庵，其实大家都知道《水浒传》嗱，内地又拍过啦，香港咧又拍过啦，又有电视剧啊，又成。会见到就喺啲好地方上边嘅小人物，佢哋咧系即系一啲生活嘅片片段段。我哋会觉得，或者我哋睇翻咧，司来庵呢个人啦，吓咁啊，司来庵其实佢系元末明初嘅一个咧，系即系书生。咁呢个人咧，其实佢原名咧就叫做司子安，吓咁佢咧就系、是、喺元朝嘅时候啊，就是、考过呢一个咧系科举，咁啊曾经做过一个小官，一个钱塘嘅一个即系、就是、小官。咁后来咧就因为即系为穷人去咧系发声，于是得罪咗权贵，于是咁佢干脆唔做啦，咁啊翻翻咧自己乡下啊，咁咧就去咧系写书。喺佢个即系一生嘅经历入边咧，其实佢遇到好多事情咧，都同《水浒传》咧即系好有密切嘅关系。咁啊，我哋今天睇下《水浒传》入边。有不少的女人，其实都很可能是司子安、司来庵他自己本身所遇到的女人的。 即是在《水浒传》里面即都会有些情节，有些人物呢是司子安他自己本身的一些心灵反应来的。 是这个很可能是的。尤其是他 或者是情意结来的。 是的， 他遇到的女人的啊，当然是不顺遂啦。他不顺遂的过程里面就将他塑造在小说里面的一些即是人物，例如最出名的两个人，一个就是阎婆惜，另一个呢就是潘金莲。 潘金莲。 根据啲 我哋女性角度去讲《水浒传》，我哋就会觉得除咗嗰108好汉之外，女人嘅角色呢，喂，都系啲淫妇啊，唔系几好啊，同埋好负面啊嘅女性嚟㗎喎。 係啊， 下场都唔好㗎喎。 咁如果睇返呢成本《水浒传》呢，其实《水浒英雄》啊，其实佢个下场都唔 好的。咁佢哋即係水浒传入面头嗰七十回就讲呢係各地嘅英雄好汉佢点解会逼上梁山啦。 佢哋聚埋一齐啦。 林冲啊宋江啊呢班人啊武松啊咁样。咁去到跟住呢以宋江为首嘅梁山伯英雄呢就喺第七十回之后呢以宋江为首嘅梁山英雄呢就接受咗朝廷嘅招安喎。咁跟住呢就帮呢朝廷呢去打辽国啊同埋去打呢係方腊啊呢啲嘅即係所谓割据嘅一啲嘅武装力量啦、啊、割据嘅一啲嘅农民嘅一啲嘅力量。咁尤其是打方腊呢咁就令到呢成即係梁山英雄呢梁山好汉呢就即係死剩呢由108个就死剩20几个。咁、差唔多全军覆没咁滞。咁喺个时间呢祸不单行、朝廷嘅嗰啲奸臣呢就借一个机会就督宋江就呢借故呢就将係宋江呢就杀咗。咁、所以呢梁山英雄去到最后呢都係冇下场。是啦。咁所以有啲人呢就话啦咦宋江呢个人究竟佢系忠抑或奸嘅呢你既然系反抗政权但系同样地你要接受招安喎、咁即系点样呢 无间道。 真系。 我哋所讲二五仔。 即系如果好听啲就话佢咁复杂呢个人。 系啦。 佢又疏财仗义又好鍾意帮人。 是 但系一面对呢政权嚟讲呢佢又好似有心意情意结。又好似觉得呢系要即系效忠皇帝。所以我哋唔好话佢想做官啦因为其实佢之前都有一个即系小嘅吏叫吏即系押司即系属于文书嘅工作。咁佢有咁嘅即系心结咁所以去到即系做一个即系领袖之后面对住当时佢嘅即系对手朝廷政权一个朝廷佢竟然又接受招安。 又要屈服啦。 是啦咁即系呢个系咪即系中国人一啲独特嘅即系心结呢咁吓。 同埋即系有几多少反映即系又系司徒庵佢自己嘅一啲个人际遇同埋佢嘅感受啊呢、个主观感受。 系啊。咁我哋如果睇返啦我哋又或者将个重点摆返喺女人啦吓。因为根据一些人咁讲法啦一啲资料呢就话司徒庵呢佢呢系遇到两个女人。就俾兩個女人咧，就狠撇喎。 係 一個咧就係佢咧年青時候住喺隔離嘅一個女人叫金蓮蓮嚇。 金蓮蓮 係啊，好特別啊！ 個名咁似阿潘金蓮嘅。 係咯。咁佢點解佢咧好中意佢嘅？ 係 咁但係咧，佢 初戀嚟嘅呢個 係。初戀嚟㗎，係啊。咁但係問題咧就係話呢個女子咧就係好中意，即係佢媽媽咧就希望咧佢個女咧嫁一住好人家。咁所以咧，佢哋呢段愛情咧。一方面受到家长的即是阻挠啦另一方面个女仔呢又好听妈妈讲喎所以呢最终呢都系咩啦那都系呢就撇咗呢个司徒庵。咁呢并且呢喺撇佢嘅时候呢有啲人咁讲啊就话用一个好冷酷嘅一个呢态度就同佢讲啦佢话子安哥别唔好恨我因为我真的好想过好日子啊咁哇真的好 hurt 喎呢系嘢咁变咗呢喺到呢咁嘅情况之下呢咁佢只係能够即係无言接受啦、好啦初恋就係咁第二个女子佢又係即係有啲朋友介绍嘅咁就遇到一个呢叫做潘巧巧嘅女仔。 潘巧巧。 係啦 嘢好似。金年年就。 好似喎。 似乎潘金年成个名 字。咁但呢个女仔呢又好就好特别嘅。呢、這个女仔呢就係、比较追求一啲呢係爱情。一啲呢比较呢係追求一啲呢浪漫爱情嘅一啲嘅、女子嚟嘅。咁、但係当然啦要即係呢类嘅女仔呢一定唔会係即係一个人即係鍾意啦亦都唔会鍾意一个人啦。於是有好多呢群下之神呢去追求佢。咁司徒庵呢又即係将自己仅有嘅一啲嘅即係身上嘅钱啦积蓄啊咁样呢就花喺呢个女仔身上即係又要买嘢啊又剩呢去氹下佢。但係最后呢都唔得。都係呢唔比唔上人。咁所谓即係钱财 就唔及人家好，唔夠人家多，於是咧就俾呢個女仔咧嚇狠狠咁樣拋棄咗。 其實講到尾，兩個女士都係好實際嘅喎。 係啊， 即係第一個就坦白啲同佢講，就係、是、我只係可以共富貴，唔可以同你捱噶啦。係、 嗯。 第二個就太多人拜倒石榴裙下。咁跟住咧就揀都揀唔到你，你點樣討好都冇用啦。 係啊，呢個就好可悲咯。 係係係，咦？咁佢係即係當其時，即係可以話一個失戀王喎，真係。 咁佢咧就所以咧就由個名咧就由子安就改為內庵。 哦， 係啊。咁如果睇嗰塊睇翻個名咧，內庵內庵。就有即係有啲比較係即係看破紅塵嘅感覺， 禪味好重啦、 啊。 係啊，係 咯，係咯，咁啊，一個人嘅際遇咧，真係好難講。咁佢咧，除咗係情場失意之外咧，佢自己本身嘅際遇咧，亦都唔好嘅、嗯。因為老實講啊，你唔能夠遊手好閒噶嘛，於是咧就揾嘢做。咁揾嘢做嘅時候咧，咁佢就去到咧城外，即係佢所住嘅地方城外咧，有一個叫十字坡呢個地方咧，就找一個即係找一個客棧入邊，就咧就去做工。啊，咁當時個掌櫃咧就叫做黃倫啊，咁、嗯、咧就咧想話咧即係賺啲錢啦、啊、嚇、啊，即係娶個太太啊咁。啊，點知原來呢個咧老闆咧又係一個咧考試唔及第嘅秀才。 哦， 嚇咁咪變咗你諗下。读书人文人大家可以是互相欣赏，但是 相轻的情况更加多。 是啦，咁、而且喂你求我喎、啊、係咪咁嘅时候我你又有少少功名啊，佢又冇功名喎、啊 嗯。 於是呢就将呢个呢係不满嘅情绪又发泄喺司内庵身上。阴公啦。咁点呢，咁呢当然啦就奚落佢啦，又俾啲说话佢听啦。最难顶嘅呢就係、是、呢一个呢係佢老婆啊，呢个呢黄伦嘅老婆呢就係、是、姓孙嘅。啊咦，又係有同水浒传有啲。 有位孙二娘喎、 啊。有啲係咪有啲关系喎、啊、有啲影子啊。啊咁咧更加咧係咧係 野蠻女人嘅標誌啊，係咪？ 冇錯啦嚇，咁、更加咧施以一個咧好大嘅奚落，奚落到點樣咧？要咧係將佢咧係推出店門，即係趕佢走啊！咁你話即係讀書人去到呢個地步，真係好慘嘅。咁、最後咧咁啊，司內庵咧有冇結婚咧？有，但系咧就娶咗一个咧系卖豆腐嘅寡妇、 哦， 就叫顾大嫂。 顾大嫂， 嗯，咁呢个 直头系108好汉里边其中一个女英雄，就系顾大嫂 嘅。系啊，呢、這个顾大嫂咧，即系喺佢即系真实啊，喺佢生活上边嘅太太咧，咁啊对佢嚟讲咧，对呢个司内庵咧就好硬嘅。系好强硬嘅、而且咧性情咧又好刚烈嘅， 吓 咁啊，话咧一唔满意嘅话咧，就攞对鞋咧就追住阿司内庵周街打嘅、哦，好狠嘅呢、這个吓。咁、但系咧佢咧毕竟咧亦都系好佩服阿司内庵嘅才华，咁所以就仍然支持佢啊，继续咧就写呢一就写一本咧系《水浒传》呢一本书吓。咁啊，对于佢嚟讲咧，亦都系一个即系好大嘅。一个帮助，咁但当然喺一个咁恶劣嘅环境之下，咁佢笔下嘅女子咧，就必定系有所即系寄托啦，即系将佢生活上边一啲唔好嘅嘢，或者系唔开心嘅嘢，就会写咗落去。咁所以咧，但系头先我哋提到宋江啦，宋江吓，佢系杀咗佢个妾吓喺《水浒传》入边系杀妾啊，阎婆惜。 阎婆惜系。 咁如果我哋睇翻《水浒传》入边咧，嗱潘金莲同埋阎婆惜呢两个人咧、其实嗰、那个际遇都系唔好嘅、其实个身世都好凄惨嘅吓。或者我哋有即系讲下潘金莲啦，大家都即系对佢嚟讲 又较为熟悉啦， 系啦，亦都系又爱又恨啦。其实潘金莲呢个女子咧，真系好惨嘅，身世好惨吓。咁啊，细细个嘅时候咧，就已经咧系即系 屋企唔好啦，屋企嘅家境好贫穷啦，咁咁啊变咗咧就要去咧系走落去咧呢一个咧系富贵人家度咧就做呢个打工系啦。咁咧就即系喺《水浒传》入边咧就讲到过佢咧，原本呢个姓潘嘅人咧就系一个咧系小康之家嚟嘅，咁但系可惜咧好景不常。就一場大火，咁咧就咧係燒咗佢哋一家人。咁咧令到一個咧係年紀幼小嘅潘金蓮咧，嗰時先14歲啫喎，咁咧就乜嘢都冇，並且咧仲要諗辦法點樣撞自己嘅父母喎。於是咧就賣身去咧當時一個咧係隔離縣嘅一個財主，咁咧就做咧係侍婢。咁你知道啦，一個咁細個嘅女子又有知識。去到人家嗰度咧做婢女，咁当然真系好危险啦。 系啊， 咁嘅时候咧，结果咧就俾人哋咧系俾个主人嚟侮辱咗。咁好啦，咁啊侮辱咗之后咧，有啲女士咧就好幸运就可以入宫，但系有几咁幸运啦。于是咧佢就俾人卖咗落去， 俾财主佬个老婆赶走佢，卖咗佢。 系啦，咁嘅时候咧就咧将佢咧。是賣嫁咗俾咧，當時一個咧叫做武大郎呢個人啊，即係武大維啦嚇，武大郎、武大維呢個人。咁呢個人咧就係十分之咧貧窮嘅，嚇，即係將佢趕走咗，咁啊即係賣咗俾依家人。咁咁貧窮嘅依家人，咁啊有個咁靚嘅女仔，咁啊自然係即係啊好開心啦、啊。咁但係咧冇辦法啦。咁啊，自己唯有咧就系即系搵多啲钱啊，努力啲做嘢啦。咁 娶个娇妻啦， 冇错。点知咧好景不常啊！咁佢弟弟咧就叫阿武松，好威猛啊！咁武大郎大家都知道啦吓，佢、又矮啦，系又肉酸啦， 强俊啦， 系啦。咁变咗你睇下一个。武大郎同埋佢弟弟武松，你话边个？ 英雄同市井之徒嘅一个区别。 系啦，咁好啦，中间夹住一个阿嫂喎，咁啊几危险咧， 即系阿嫂都动心。 系啦，因为佢一个好天生武大郎。嘅細佬咧，係武松咧，係天生神勇，並且甚至咧係有話即係醉打白阿虎，係呢個英雄氣概嘅事情嚇，好明顯對比嘅嚇、一個咧係即係喺一個社會上面冇地位，另一個係一個英雄好漢，咁作為一個咁靚嘅女子嚇，咁啊梗係中意武松啦。咁但係對於武松嚟講，哇！呢、這個十分之危險， 大逆不道啦， 冇錯啦， 有歪論上， 冇錯啦。咁所以咧，雖然咧佢後來咧喺院入邊咧係俾個刀頭職位俾佢，咁但係咧嚇武松咧都。見到咦，自己阿嫂對自己即係動咗情，就話自己咧亦都好唔中意，好嬲，於是咧就出走去咧呢一個當時嘅開封啊。咁好啦，走咗唔等於個問題解決咗噶嘛？走咗個武松，點知嚟咗個邊個咧？西門慶啊。咁所以咧見到啦西門慶咧。咁嘅你知一個即係有錢嘅花花公子，咁四周圍呢就去托一啲呢係即係媒人啦，佢話曬媒人，其實即係搵人介紹 即係預咗係發生嗰啲事㗎啦、 但係又唔會話即係上身嗰啲啦， 係啦，黃婆 呀，黃婆係呀，咁嘅時候呢就由阿黃婆介紹之下，咁潘金蓮就同阿西門慶呢就勾搭上咗，咁勾搭上咗之后咧，咁死火啦，咁潘金莲咧就为咗要咩啦？潘金莲同埋西门庆咧吓，都惊住呢件事俾人知道吓，咁于是咧就话西门庆咧就谂计啊，点样样咧去将呢件事咧即系解决咗佢咧咁，咁于是咧佢就即系毒杀毒杀咧呢个武大郎，好啦。咁死咗之后咧，咁武松翻去自己屋企去探佢哥哥嘅时候咧，就叫知道自己嘅哥哥死咗，于是咧就好嬲。咁咧四周围明察暗访之下咧， 就知道哦，原来咧呢件事咧就系西门庆所为。 嗯， 咁、啊、当然啦，咁即系点样知道咧？咁就系、是、喺小说入边就话，当佢咧系去拜祭佢哥哥嘅时候，咁见到咧阿潘金莲啊嗰、那个神态有异。 嗯， 咁于是咧。保重十分之咧醒目啊！啊、嗯，见到咦呢件事一定系有同潘金莲有关啊！咁啊追查之下就知道同西门庆啊拉上关系，咁于是咧啊武松咧为咗要咧系为兄报仇，于是咧就走去咧系当时嘅一个好出名嘅地方叫狮子楼，咁咧就咧系将啊西门庆咧就咧系打死，咁咧就为兄报仇。咁咧，并且咧，自己咧就咧喺呢个武大郎嘅面嘅灵前， 嗯、 就咧将潘金莲咧就杀咗。 系， 咁你知死杀咗人喺当时嚟讲，就一定系死罪啊。咁所以咧，佢咧就咧系要走啦， 嗱， 咁就逼上梁山， 着草啦。 即系从呢一个咧，即系头先嗰个嘅人物介绍可以见到，其实、啊、潘金莲系一个即系身世好可怜嘅女子。 嗯、 即系如果我哋今日喺现代嘅社会嚟讲、啊，一个咁可怜嘅女子，都尚且有人去怜悯、啊、有啲即系 NGO 啊，有啲嘅即系社福机构，但喺古代中国社会。边个可怜呢？ 系 即系我哋 第一，佢俾人侮辱咗咧，其实佢已经唔系处女，冇咗处子之身咧，其实就个女性就冇咗嗰啲价值噶啦。咁唯有咧就系贱卖俾即系一个市井嘅人物，咁啊嫁咗俾武大郎啊。咁而第二咧就系、是、嗱。啊、潘金莲其实在小说里面其实是很有这个知识的。 是很漂亮的一个女子。 金三寸金莲是不是、嗯、也都是最迷倒西门庆的小脚嘛、就是 嗯。 其实即女性在那个年头其实长得漂亮其实是一种罪来的。 是没错。 再加上就是、哎、她真的通奸了还即毒杀这个亲夫、嗯就即。其实她所有的行为就盖过了她之前即那个可怜身世就没有人。 不 会同情 他的。是啊，没错。在如果我们看回大一点，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即是北宋时候的社会，其实是一个很道德是很严谨的一个社会。 嗯、 那他跟以前，即是跟他前一朝唐朝相比， 完全是两回事啦。 衣着啊，还有社会上面对于那个道德的要求啊，是很很高很高。 嗯 咁變咗咧，喺一個咁高嘅道德嘅要求嘅情況之下咧，嚇佢即係作為一個即係悲劇人物，其實係一個好即係好可憐嘅，即係冇人同情佢嘅喎。喺當時嚟講，嚇即係當佢係一啲即係即係婢女啊，當為一啲咧係冇乜即係小人物啊咁樣樣，即係中意點樣樣去安排佢命運就安排佢命運咁樣嚇。潘金莲，我相信当时嚟讲都系好惨啊！咁但系如果调翻转头去睇，从佢嘅角度去睇，其实佢觉得喂，不如你武松，你要咗我仲好啦，咁但系武松咧， 会有咁多嘢发生， 系啦，冇错啦，又唔会有乜嘢吓。咁但系喺当时嘅社会唔容许啊， 系， 而且喺当时嘅社会咧，系冇一个即系叫做即系即系离婚嘅一个呢、這个制度 吓。咁、嗯嗯嗯、即系点可以即系侍奉个兄长又侍奉个弟弟咧？即系要系乱伦嚟嘅。 系啦，冇错，当时社会唔容许。 系啦， 咁。所以变咗咧，就即系喺社会制度之下，就成为咗一个咧，即系悲剧。如果佢能够有一个，即系如果佢唔系有咁嘅身世，吓唔会嫁到去武大郎屋企，亦都唔会啊，即系走上呢、這个即系同人通奸嘅一个即系途径啊。咁即系如果睇翻即系。今天嚟讲，其实是一个很可怜的女子。 系如果话西门庆同潘金莲的关系是一个情欲的关系，即系潘金莲想去同武松去发展嘅咧，系一个情感的关系。 嗯，冇错。 咁、啊、所以即系喺两者之间，即系如果你话俾潘金莲拣咧，佢都应该系会拣武松嘅。咁但系即系可惜就系事与愿违啦。吓、啊，咁最后就俾武松杀咗添。 系啦，现代文学家其实都有好多人都对呢个潘金莲从一个即系都有好多唔同嘅角度去。去描写佢 同情的角度去描写啦、嗯、譬如我哋睇一啲普及啲嘅文学李碧华啦咁、嗯啊、有一本小说好出名叫潘金莲的前世今生咁、嗯、后来都拍咗港产片咁、那个女主角王祖贤呢就係、是、扮潘金莲啦咁、 啊、 而曾志伟呢就係、是、扮武大郎啦 哦，咦，有趣喎、啊！呢、這個 咁佢就係講、上一世即係潘金蓮嚇俾武松殺咗之後咧，佢就要去飲萬婆湯嚇、啊、輪迴啊！ 嚇、啊，即係續集啦呢、這個。 咁咧跟住咧，佢就梗係喺萬婆面前訴苦啦，即係依世遇到幾個男人，嗯、個財主啦、強姦佢嗰個啦、武大郎啦，跟住西門慶、武松呢四個男人喺。讲下讲下，孟婆就同佢讲啊，阿金莲，你饮咗杯茶你就投胎啦。咁啊，金莲就呷咗一啖仔，咁就话点解又酸又咸又苦？咁啊，孟婆同佢讲就话人生又何尝唔系又酸又咸又苦咧？咁、咧，跟住潘金莲就用呢杯茶好难饮咗一个藉口咧，就抠啊孟婆，唔觉意咧就突然间就跳咗去投胎啦。咁、于是乎佢落咗下一世之后呢，佢就因为饮咗少少孟婆汤呀，佢就记得一啲唔记得一啲。咁、呢就即係呢样嘢呢就引导咗呢佢嘅下一世，咁其实呢都系佢上一世嘅翻版囉。 嗯，咁跟住点样呀、 咁其实佢投胎之后呢佢就去咗文革呀。 啊，有趣喎、 咁呢係呀，你唔话嘅小说真係好有趣，个电影亦都好睇呀。咁、呢就去咗文革，咁佢咧就系根正苗红嘅无产阶级家庭长大，咁咧亦都身段就好靓啦，咁咧就去咗跳样板戏，就咧可以担正咧白毛女个角色。咁嗰时咧亦都系咧同跟翻《水浒传》里边个形容一样，佢系14岁。咁咧跟住咧就系嗰个干部啦，文革时期嗰个干部啦，咁、咧就召佢去见面入课室。 系， 咁其实就系咸湿校长。咁、咧就话阿金佢有第二个名啦，佢唔系叫金莲啦。咁佢就话咧，你出咗啲问题，我可能俾唔到你跳白毛女。咁啊，今年就梗係好驚啦，咁又問點解啦，咁呢阿鹹濕校長呢就話呢，你個胸部呢發育得太好啦，咁不如俾我睇下，咁跟住呢就撕爛佢啲衫就強姦佢啦，咁呢阿潘金莲就反抗，咁咧就喺个台上边咧，佢描写得好好嘅，我觉得就攞起一个毛泽东像，咁咧就喺个台度敲烂咗佢，然之后咧就插向即系呢个干部咧嗰个嘅子孙根，咁咧就将佢子孙根咧就割到啦，咁咧跟住咧干部嘅老婆就赶到嚟啦，咁就即系干部就话啊呢个人反革命啊，咁咧跟住结果咧就梗系冇好下场啦，咁咧跟住。个即系情节一转咧，就潘金莲已经长大咗，咁、咧就落咗去广州，咁咧就喺火车站附近咧就玩住一大篮啲黄皮啊、荔枝啊咁喺度卖，咁啊遇到即系北上去玩嘅曾志伟，咁咧跟住咧就曾志伟就哇，即系一睇到啊就即刻哇眼睛发光啦，一个身材又靓又高佢成个头嘅女仔，咁、然之后咧佢就不断即系上去讨好佢啦，咁最后就娶咗佢嚟香港。咁咧就 中港婚姻 系啦，呢、个古仔系80年代、90年代已经讲紧中港婚姻啦。咁咧，阿曾志伟其实饰演武大郎咧，就系、变咗咧，唔系卖烧饼啊，咁咧就变成咗咧元朗一个古老饼家咧卖老婆饼嘅第二代、富二代。咁咧落到香港之后咧。曾志伟嗰五个嘅姊妹咧，全部都系又肥又矮又圆嘅，就好唔中意即系呢一个潘金莲啦， 妒忌心又起啦， 咁咧就又系留难佢，咁咧而啊潘金莲咧后屘就睇上咗曾志伟嘅细佬，啊咁咧就系、一个英俊潇洒，其实就系武松嘅转世咯，啊咁然后咧又系得唔到之后咧，咁佢就出去 wed 啦，啊出去 wed 咧就识咗一个西门庆嘅转世啦，咁最后就当然大家都冇好下场啦，吓咁啊即系全部角色都系死晒嘅。 哦，犀利！ 好好睇噶，喺啲近代文学里边，即系但系咧会反映咧，就系对于潘金莲呢类嘅女性角色咧个同情系多咗咯。 嗯，呢个系个对代表个社会吓，对于咧呢一类嘅女子咧嗰、个嘅即系包容同埋保护， 系啦 个 重色已经有 多咗， 系 啊。如果喺斯内庵嘅年代咧，就哇就去批评佢，话佢一啲系坏女人， 系 唔好嘅女人，做啲唔好嘅事。 但当然我会觉得现今社会咧都系有个差别。咁譬如內地都有新水浒传啦，咁咧里边咧就系描写嗰段宋江，就系怒斩怒杀呢个阎婆惜噶嘛，咁咧佢就改咗，就变成误杀。 不可惜，即是说呢对他有感情的，虽然他做了一些坏事、就其实都是错手杀他。那大陆的网民呢哇就好不高兴啊。 是吧、 啊、那你都会看到咯，即其实对于女性的同情呢、其实即可能某一些时候即根本没有转变过、即仍然都是一种几父权的思想，就觉得我是预了要看这段的嘛，是你要怒斩他的嘛，你怎会是误杀的这样、 真的。那所以就即这样真的很值得即讨论嘅， 咁、 我哋或者又听首歌先，第三节又再讲下阎婆惜啊，咁呢一首歌咧叫做咩歌呢，就系、是、由梅艳芳唱嘅， 好应合我哋今日主题， 系啦，叫做咧系女人心 okay,、好，咁我哋听下歌先。